时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五点多少分？五点多少分呢？ 五点零三 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五点零三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我们这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我们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电台。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看看我们的主持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哈。 对， 具体的方式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一直播。它是我们深度的合作平台，大家可以在一直播 APP 上面搜索我们的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博上的活力九八二，关注我们的官方的微博账号活力九八二，每天都会发我们的推荐链接，也就是我们的直播链接，参与我们的互动。当然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 微信公众账号啊，我们是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的，在这个微信上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而且还会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在上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视频啊，其他的一些活动啊，送点小礼物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上随时跟大家推出。 对，就各种各样的互动方式啊，就差您来了。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加入到我们九八二活力榜，加入到我们活力九八二的大家庭当中，跟我们互动起来，玩起来，嗨起来哈。 对， 那么其实昨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的榜单，那么今天其实我们继续要为大家强调的就是大暑节气过后将会迎来三伏天嘛，三伏天，那到哪里去避暑呢？ 对，而且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我才知道今年是大暑遇上了中伏 哦，就说明它是这个三伏天加长了。 对，就是，对，不，就是本身大暑就是咱们一年之中天气最热的一天， 嗯， 然后就是这段时间呢又恰巧碰上一个，不是说三伏嘛， 嗯， 有头伏、中伏跟最后那个什么伏，哦，我不知道叫什么，应该怎么叫， 可能是啊，嗯， 对，就是分为三个伏天，然后现在这个伏天呢就是属于中伏，恰巧碰上了大暑，所以说这个也是挺难遇到的，就是很热。 嗯，对，就是很热哈，嗯，总之就是最热的碰上了最热的，那就是最热了，所以说现在可能也是我们最需要去到外面走一走去避暑的一个时节了。那现在我们就趁机为大家去推荐一些我们的避暑到底哪家强这样的一个榜单哈。 避暑到底哪家强 对，其实是酷热避暑哪家强，就看酒吧来为您推荐啦。首先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地点，第一站就在贵阳。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北京周边的这些避暑的地方， 嗯， 因为也放假了嘛，对吧？ 对， 这个学生们也放假了，可能有好多工作的人啊，也马上会迎来自己的假期， 嗯， 啊。如果您要是没有暑假的话呢，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些东西，您可以先把它用小本本记下来，然后等有时间的时候再出去避避暑什么之类的。 对，嗯，就是没有假期也可以创造假期嘛， 没有假期创造假期。 对对对，总之如果您要是真的是有空，同时呢这个心也闲，然后又想去走一走的话，就不妨听听我们为您做的这样的一个榜单推荐哈。 嗯， 第一站是在贵阳，很远了，它呢是贵州省的省会，同时呢它简称贮和金贮，有临城之美誉，因为它在贵山之南而得名，同时呢它是贵州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中心和西南地区的重要的交通通讯枢纽。嗯，同时它也是工业基地以及商贸旅游服务中心，可以说呢它是西南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了，可见它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位置哈，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先通过一个他们的宣传片来看一下当地的风貌。 嗯， 刚刚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全国的避暑胜地啊，贵州的贵阳。其实我一直以为啊，就是说到贵州这个位置，应该是在这个中国的西南位置，或者是更往南一点儿。 对， 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过了黄河过了黄河之后都是南方。过了长江吧， 对长江， 过了长江之后都是南方，就是 对， 然后对于我而言呢，南方就是那种非常闷热那种酷暑的天气。 嗯，但是让你意想不到的就是在我们片子当中也呈现了哈，你看在贵阳，他们的平均年平均气温在23.7摄氏度， 对，这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一个点，因为他刚刚不是说了吗？南方在我的印象里都是那种。又热又潮湿，然后蚊虫还多，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待着会不是那么的舒服，这样的感觉。 嗯，没错哈，所以说这个第一点原因就是因为你看在贵阳它的平均气温才23点多度，而且就是每一年当中达到30摄氏度以上的天数就非常之少了。 对， 所以说这个是让我们感到很意外，但是它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非常适合去避暑哈。可能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那边的植被，就是你看它 对，应该是植被覆盖率比较高，而且它的那个水还多。 嗯， 就是靠近水啊，或者是树多一点的地方，就会相对凉快一点。 对，可能是因为它的自然环境所导致的哈。 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除了它的温度很低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降雨量非常的充沛，大约呢是在500毫米，这是它夏季的降雨量哈。夜间的降水量也占到了全年降水量的70%。同时呢，它的紫外线强度在这个整体的状况给呈现出来的达到了4级，是非常适宜。也是较弱的， 对对对， 可能就是太阳弱加上降雨量又非常的大，然后再加上植被很丰富， 然后水还多， 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温度就不会太高， 就很凉快。大家如果喜欢想要去享受一下贵州贵阳那边的民族风情的话，或者是去体会一下远离北京这种酷热难耐的三伏天儿啊，可以考虑一下去一下贵阳，我们为您推荐的第一个地方。 哎，没错哈。那么在这儿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景区，因为我们去那边当地去旅游嘛，不得不去看到就是当地的一些景了。那贵阳呢是位于贵州金三角的旅游区，它的区域内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已经开发的景点涉及了32个景型，有山地、河流、峡谷、湖泊、岩溶，同时还有洞穴、瀑布，还有温泉、原始森林、人文古城阁、楼阁等等各类各样的这样的旅游资源， 就是你能想得到的，在咱们这儿都有。贵州贵阳， 所以说是非常丰富了，这个种类就非常之多了。与此同时呢，到2016年，截止到2016年啊，全市呢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是307处，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呢有风景名胜区10个，其中的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2个，省级风景名胜区8个，有国家历史文化名镇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4个，有国家5A级景区1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13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5个，国家2A级旅游景区1个，以及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5个，哇，非常之多了。 哎，怎么感觉今天节目像是在给这些旅游城市打广告？ 做宣传是不是？ 做宣传。 风景哪里好啊？第一站就是到了 贵州贵阳 。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重点的介绍一些哈。首先呢，你像第一个就是在贵阳有青岩古镇。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张图。 这个青岩古镇呢，它是属于贵州的4大古镇之一啊。可能大家每次都是听到的，比如说这个凤凰古城啊、平遥古城啊，还有 名的那些， 就是很有名的那些，比如说还有还有什么古城来着？就是 啊，对， 前段时间被火灾侵袭过的一个古城啊，丽江古城，好像是丽江古城。 对，这个我们待会儿也会说到。 对，这些古城呢都是比较出名的，但是这个为您介绍的青岩古镇呢，也是 虽然说没有之前介绍那么有名，但是它也是在贵州当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古镇，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位于贵阳市的南郊啊。它的建成时间呢是明洪武十年，洪武年间啊，1378年建成的。对，原来是作为一个军事的要塞，因为毕竟它是在一个西南边陲的位置嘛。而且当时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版图是那个样子的，就是大家自己脑补一下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版图，然后在一个西南边陲的地方建立了这样一个军事的要塞。古镇内部呢设计精巧，工艺精湛的明清古建筑，而且它的这种建筑啊不仅仅有这个寺庙啊楼阁，画栋雕梁，飞鱼飞角重毡香蕉 香蕉 这个说的文化 对啊对啊，但是这些真的是可以看到它的这些建筑的类型很具有这个历史性啊人文性啊，然后同时也是有很有特色的哈。那么与此之外呢，其实你像在2005年，像青岩古镇景区也是被各大文物局或者是各大这个就是相关的部门吧，然后评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3年也是成为了中国最具魅力的小镇之一，所以说也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一看哈。在2010年，他也是获得了中华诗词学会授予的中华诗词之乡的荣誉称号，率先成为了全国的诗词之乡。2016年呢，也是被评为了中国特色小镇。2017年，新晋成为了国家5A级的 旅游景区。 啊， 这个应该就是咱们刚刚说过的那个贵阳的5A级景区一个。 对， 而且这里边它不仅仅有刚刚说的那些明清的古建筑，而且还在中国近代。在的时候，红军长征的时候，也是作为一个临时的根据地，在长征作战指挥部等等，还有这个周恩来总理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等革命前辈以及他们家属均在青岩秘密的居住过。而且这个青岩古镇呢，还是抗战期间浙江大学的西迁办学点之一。它不仅仅有我们这种古代的人文的景观，还有咱们近现代的人文景观，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去观赏的地方。 对，厉害了得啊！这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贵阳的5A级景区。同时呢，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叫做红枫湖风景名胜区，它呢就跟水有关了啊。这个在我们的贵阳是多水的这样的一个地带，那么它的水域总面积是57.2平方公里，同时呢，它的蓄水量达到了6亿立方米，为贵州高原人造湖之最啊，可以说它成为了贵州高原上面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人造湖。那么位于青镇市郊，距离贵阳是33公里，坐车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同时它的湖域水面东西达到了2公里，南北长度达到了25公里，湖域四周遍布红枫树，所以称它为红枫湖， 因为它旁边长了好多好多的红枫树。 对，全部都是红枫树啊。应该想想会很美，因为它应该就是 到秋天的时候有水，然后这个枫叶都变红了，然后这个划着小船在这个红枫湖上跟着自己亲爱的人啊，或者跟着自己的家人，在这个 看看星星看看月亮。 那时候还能看着树吗？晚上啊。 对哦，总之是很美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值得我们去看啊。 对， 接下来再介绍一个也是很厉害 的，这三个地方，文昌阁啊。一说到文昌这个东西，不好意思啊， 这个地方 一说到文昌啊，这个大家肯定是想到那个什么文昌西安。 对， 这个就是就是应该在中国一些古代的寺庙或者是庙宇建筑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文昌阁， 就是专门去拜这个。 对，应该是那种学习好吧。好像是这个。 他好像是哈，我们回头再这个想一下，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叫文曲星的一个。对，可能我们 这可能是我记错了， 寺庙不太一样。 对，这个文昌阁呢，位于贵阳市的城东啊城区的东边，始建于明朝万历24年1596年，也就是这个文昌阁呢，坐东向西啊，高20米，色调以青灰为主，具有显著的明代建筑风格，其结构为3层3栈9角不等等。这个古代的 建筑称号，我是实在念不明白。 但是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 对 解析 一下 啊，三乘三，三层三毡， 嗯， 三个层， 三层三毡 。然后九角不等角、 反正就是三乘三等于九。大家就是自己去脑补就好了，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查一下，然后做做功课。如果真的非常想去看的话，真的是我们暑期必去的地点之一了。 为您推荐的第一个地点呢是贵州的贵阳。 没错、那这是在南方啊，最南端了，相当于是很南端，很南端了。对，西南方向。那么西南方向的对角是哪里？就是 东北。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第二个清凉的好 时机，我的家在东北呀、松花江上啊， 那 里有满山遍野哈尔滨。接下来第二个地方呢，为您介绍的就是哈尔滨。 哈尔滨，现在、 东北人嘴里边的哈尔滨。 哈尔滨是吗？是这样叫吗？ 对，有人这么叫 啊、 属于方言嘛。 那我们现在图片当中就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 中央大街， 漂亮。大街，你们是这样说呀？ 对啊， 哦， 就是哈尔滨当地人，他们就是，我不是黑龙江人，我是辽宁人，但是去哈尔滨玩的时候，他们就说，走啊，上中央大街溜达去。中央大街， 这个是他们就是哈尔滨的方言，是不是？ 街这个， 我的老 家，那是家。该这个东西应该就是属于东北方言里边的街，就是上街，或者是之前有一些老人会说，就是不是有那种集市嘛，去赶集，上街， 上街。今天有学会一个新词，街， 大街， 街的 大街上。 大街就是大街上，是吧？ 中央大街，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就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中央大街，是哈尔滨非常有名的一条街道，叫做然后它是两边的建筑都是那种俄罗斯风格的、欧式风格的建筑，然后还融合了我们中国的中式建筑，就是让你会畅游在一种中西方合并的文化里。因为哈尔滨它是在中国近代的时候，它不是它的地理位置本身不就是与俄罗斯接壤的嘛，然后它就会有很多俄罗斯人来到中国来，就是经商啊，或者是做一点小生意、小买卖，然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建筑啊、自己的文化啊，然后就留在了哈尔滨。所以在哈尔滨呢，你会看到好多好多跟这个俄罗斯相关的一些文化的产品，或者是这个。就是文化， 对，而且我们看到除了文化之外，就是除了这些文化产品之外哈，还有很多俄罗斯啊，就是这个相互去融合的一些印记，比如说他们的建筑是不是像刚刚那个中央大街， 中央大街， 对，然后上面的那个就是建筑就是俄式的， 对，欧式俄式的建筑，就是那种那个样子的建筑， 对，而且 然后还有对当地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景点叫圣索菲亚大教堂 对， 是叫索菲亚大教堂还是叫圣索菲亚？ 应该是索菲亚 大教堂。 对，它是在这个中央大街上，是不是？ 不在大街上，应该在大街附近。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在冬天去的，然后我住的那个酒店就在索菲亚大教堂边上，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在我边上。 后来发现，哇，我住在一个这么神圣的地方的旁边， 对， 好荣幸的。 而且它的那个索菲亚大教堂，跟我们就是北京的一些西什库教堂啊，或者是王府井那边的教堂啊，它是有完全明显的建筑风格的对比。就是咱们这边的教堂的风格可能是更偏西方一点儿，就是类似于美国呀，或者是北美 欧洲那边的， 就是偏西欧一点的那种建筑风格，然后像索菲亚大教堂，对，就是那种纯粹的教堂那种意义上的教堂的风格， 对， 然后这个索菲亚教堂呢，它就是偏属于那种上面是一个球形的建筑，如果大家看过那个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的话，就是类似于那样的建筑风格， 看起来很豪华，然后很高大上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都泛着光哈，夜晚的时候 会 灵， 对，确实会有这个灯光的效果，在晚上看确实挺漂亮的。 对，刚刚是说的这个，我特别想问大总，因为大总说你冬天的时候去了哈尔滨，什么感受？ 冷。 你是东北人啊？ 那也冷。 是吗？ 对，东北人在这个意义上面讲，大家总是感觉东北人，哎呀，你这东北人冬天怎么会怕冷呢？ 对呀、 啊，东北人只是装备好，不是状态佳。 装备好，这个可以有。 我们只是装备好，但是呢，也是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比如说咱们俩都去哈尔滨的话，我可能会更扛冻一点，因为习惯了。 那你们会穿那个什么貂啊，什么那个，就女生肯定穿貂，你们肯定不会，就那个 女生也不是都会穿貂啊， 就是军， 男生也不是都穿军绿色大衣的呀。 对，我以为都是。 看来我要抽一天节目为东北人正一下名了。 对，可以的，可以的哈、嗯，这个我们下一次选题都要有了。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哈，但是可能就是还有一种，就我觉得那边好像是两种状态，一种就穿得很厚，一种就是穿的就是丝袜，然后加皮靴，加那个裙子，然后加外套大衣的那种， 对对对对， 是吧？ 你在哈尔滨玩的时候，也会看到有很多俄罗斯姑娘，就是那种在大冬天我是裹着羽绒服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种特别 sexy 的感觉，然后下边一个皮靴，然后上面就穿一个小皮夹克就出去了，看着都很冷，但他们不冷。 对啊，就是很好奇到底这边是什么样啊，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小专题啊，具体来讲一下。今天我们就大致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除了冬天很凉快之外，其实夏天也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哈。哈尔滨呢是黑龙江省的省会，同时呢它也是副省级市特大城市，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它是东北北部的交通、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中心，也是中国省的省辖市 中 陆地省管辖面积最大、户籍人口居第三位的特大城市啊，也就是说它的人口位于第三大，那是不是第一、第二是上海和北京？ 嗯，没做过研究。 哦，那可能是，我们回头还可以再做一个选题。好，它呢也是地处中国东北平原东北部的地区，黑龙江省的南部。它呢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了，它是国家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也是共和国的长子之一。 哇，这个厉害了哈！它有很多的称号，比如说东北亚区域的中心城市，以及对俄合作中心城市、延边开发开放中心城市。它呢也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是热点的旅游城市，以及国际冰雪文化名城。同时，它也是第一条欧亚大陆桥和空中走廊的 重要枢纽 哈，它被称为是欧亚大陆桥的明珠，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对，而且它非常漂亮。当选这个夏季凉爽的原因呢，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位于东北嘛。东北虽然冬天冷，但是夏天也挺凉快， 适宜的是吧？ 对，还是挺凉快的，相比较北京而言还是特别凉快的。这个气候属于温带大陆型季风气候，冬长夏短，全年平均降水量为560毫米，然后这个降水主要集中在六七八九月份，就是现在这个 时节 差不多该下雨，不是差不多该下雨，就是雨季。 对， 如果大家这两天关注新闻的话，也可以看到，就是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三个位置呢，下雨都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还发生了一定的洪涝灾害，这个先是为这个灾区的人民祈个福吧。这个希望大家在家的时候注意安全，然后在下雨的时候尽量往高处走。 对对，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哈尔滨啊，哈尔滨地处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同时它也承担了很多很多的重任。那么它的这个气候也是非常适宜我们夏季去消暑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稍微的为大家放一些广告片，让大家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同时等到下半场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推荐的 东北明珠哈尔滨， 对，避暑圣地啦。我们一起休息一下。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 京，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九八二，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的九八二活力榜，我是大左， 我是月月。 嗯，今天的主题呢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酷热避暑哪家强， 避暑哪家强， 就来九八二找我们。 对，就来九八二找我们啊，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其他地方的一些这个避暑的地点。 刚刚为我们介绍的，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哈尔滨啊，我们具体说一些景点好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啊，中央大街，它呢是建于1898年，而且呢这个大街啊，大街呢是北起松花江防洪纪念塔乃至经纬街，全街建有欧式以及仿欧式的建筑71栋，哇塞，并且汇集了文艺复兴、巴洛克和折中主义以及现代多种风格市集的保护建筑13栋，一共呢是这么多啊，真的是整一条街都是这个异域风情以及欧式建筑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而且它被联合国授予了这个联合国建筑成就奖，在中央大街。然后同时呢，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也是被国家授予了建筑艺术博物馆的称号。2009年的中央大街被评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哇塞，很期待了。而且好像在夜晚的时候是非常的漂亮的哈。 对， 这个、一 就如果说如果说你去哈尔滨玩的话，这些当地的导游啊，或者你在哈尔滨的朋友们同学们，他们一定会推荐，极力推荐你去这个中央大街上玩，然后在中央大街上然后吃着哈尔滨特别有名的马蒂尔冰棍儿。 马蒂尔冰棍儿。哎，为什么不是冰激凌？ 就叫冰棍儿。 就是那个是跟这边卖的一样吗？ 不一样，它的整体的味道都不一样。就是真的是这个东西，它很神奇的。你就比如说你在杭州买的龙井茶，回到北京来泡，就喝不出来就喝不出来杭州 那 个味 道。哇塞， 就哈尔滨的马蒂尔冰棍 只有在那条大街上 吃，在北京来卖就是吃不出来那个感觉。 就只有在那种就是跺着脚然后寒冷的时候吃着冰激凌的感觉。 而且越到冬天的时候，因为夏天吃冰激凌很正常嘛，对吧？越到冬天的时候，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上买这个马蒂尔冰棍的人越多。 想挑战吗？赶快去我们中央大街上面去吃一个马蒂尔是吧？ 对， 冰激凌吧。 对，这是给您介绍的哈尔滨冰棍儿，对，给您介绍的哈尔滨的第一个旅游景点。第二个旅游景点呢，就是太阳岛风景名胜景区。这个中国唯一坐落于城市中心的江漫湿地风景名胜区，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景区，也是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被国家建设部评为中国人居环境范围，不对，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而且呢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称号哈，比如说呢它也是中国哈尔滨国际雪雕艺术博览会以及众多国际国内的雪雕比赛都在此举办，是不是每年的这个这个冰雕展呀什么的都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因为我记得，对，因为我还没有去过，但是非常向往，之前还做过功课，他们就说就是很多南方妹子啊，就很多就是没有， 特别喜欢冰雕， 对对对，很喜欢在这样的一个时节跑过去，然后就是真的是要拍照啊，然后穿得很厚，戴那很厚的手套， 在夏天 脸也是冻得通红。 在夏天到哈尔滨，大家看到的太阳岛呢，就是那种比较偏于湿地气候、湿地保护区那样的，有鸟啊，这个芦苇啊，对，很舒适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如果冬天大家去哈尔滨的话，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冰雪大世界。 哦，冰雪大世界哦，好像是 去年春晚的时候，不是 分会场， 对，分会场，冰雪大世界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如果大家喜欢冰呢，然后南方可能没见过那么大冰块的啊， 对， 可以去哈尔滨玩一玩。 哎，没错啊，这是我们推荐的这个暑期避暑，当然冬天四季分明啊，四季都可以去的这样的一个好地方哈尔滨。那么第三个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大理哈，那么大理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感受一下一睹风貌的一个场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大理的样貌。 我阿鹏怼过的地方就是蝴蝶圈，我家就在蝴蝶圈边。我从小读书都是在州城，从来没出去过。我们村里面那些小伙伴，他们个个都去省外读大学，去找工作去了。他们有他们的追求，我也有我自己的梦，就是一辈子做渣渣，像阿妈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可以看见展览布做的东西，我们叫它石锅的画布。阿姨送给阿奶奶定亲信物，就是一块展览布。阿爸阿妈结婚的时候，也是因为展览结缘。如果有一天有个男娃送我一块展览布，也许我会嫁给他。晓得板蓝根可以用来做小音乐，其实这是一种很漂亮的植物。我们用板蓝根做染料，纯植物，纯手工，为的就是保留那份淳朴。每一块布就是一幅画，十六道工序要16个画家才能完成一幅画。就是清清白白、光明磊落，它是一种淡泊宽容的心态，它是祖祖辈辈的灵性巧智，还有对后人的期望。小时候阿妈背着我都在摘花，那个小背负上就是摘染花。老人说那个们是吉祥的象征，能保护小娃娃健康平安。阿妈就每天用小背负背着我。在我们这个高原小城里面，只要你看见有展览布的地方，他们家就会有个美丽的故事。阿奶从70年前做到现在，青丝也变成银发。阿奶传给阿妈，阿妈传给我，将来我也一定会传给我的子女。希望他在这个小城里面也有一个清白人生。 刚刚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大理的宣传片啊，应该是一个当地的保护文化，应该是那种文就是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 他做的那个叫什么 就类似于刺绣的那种东西， 对， 好像是 当地特色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他们的一种传承吧，这种手艺的传承。 嗯、 然后这个视频呢，也是我们超喜欢的一个公共号上面的哈， 二更视频。 对对对，然后他们会有很多这个故事加美景加人物种种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美食， 嗯、 然后结合到一起。那像刚刚这个视频当中，就是将大理的美景，然后同时呢还结合了他们当地人这些 文化。习俗、传统和传承、 嗯、对，就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种故事。同时我们通过这个片子不仅看到了故事，也确实看到了当地的美景哈、 嗯、 然后所以说呢，今天第三站就是带大家介绍的就是 去大理这歌怎么唱 去大理，哦，突然断片了，我们 先介绍突然断片了，这歌怎么唱、 啊、对对对，大理 啊、白族自治州，地处于云南省的中部偏西，海拔2090米，东临楚雄州，南靠普洱市、临沧市，西与宝山市、怒江州相连，北接丽江市，地跨东京北，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嗯、 念了现在人们也基本上不去按照经纬度来找地方了。 对对对，现在可能大家就是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哈。 嗯， 我们继续来说， 这个大理呢拥有3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还有这个是中国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 嗯、 这个大理当选夏季避暑胜地的原因呢、 嗯、 是因为大理地处低纬高原，就是它纬度是低的，但是它处于一个高原的位置，所以它会凉快， 不 是那种 寒。 对对对对，就是不是像那种咱们越往低纬走啊，三亚那边它会越来越热，越靠赤道会越来越热、 嗯、 它这是虽然是在低纬，但是我海拔高，我很凉快、嗯嗯、 对，这是一个原因哈。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它的气候尤其是在夏天是非常适合我们过去玩耍去避暑的。 嗯， 那么同时呢，它这个是四时之气，长如初春，寒止于凉，暑止于温，所以说它这个四季的气候温差变化都不是很大，四季如春啊，所以说也是非常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去避暑的啦，相对来说比较的恒温。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旅游的景点。 嗯， 第一个就是 洱海，苍山洱海，一说到大理啊， 嗯，对， 基本上想到都是这两个地方。 对，我们给大家找一下啊，首先呢，这个叫做洱海月，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 嗯，想一下，拉着自己心爱的人， 嗯， 然后夜晚的时候，在这个洱海边上。听着歌、 嗯、 吃着火锅、 嗯、 唱着歌， 为什么还要去吃着火锅唱着歌， 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马匪给劫了 突然这么的，这个画风好像有点 跳到了《让子弹飞》里边。 对呀、啊，画风清奇啊！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这个洱海月呢，其实是在洱海。那么同时，这个洱海月是大理的四大名景之一。 嗯、 它呢是明代诗人冯时可在《滇西纪 略》 当中的说到哈：“洱海之奇在于 日月与星。” 后面呢？ 为什么我们两个同时停住了？ 是不是两个很默契？ 洱海之奇在于日月与星比别处倍大而更明。 哎，我们刚刚 如果在这个 图片就可以看到。 对，如果在这个农历十五的时候呢，明月月明之夜，泛舟洱海，其月格外的亮，格外的圆，其景也令人心醉呀、 啊。嗯，同时呢，你像在月中，这个月圆如轮，浮光摇金哈，在天空当中呢也是非常的美丽，因为这个月亮在此时此刻应该是更大更圆更加的漂亮。 嗯 嗯，所以说这个洱海啊，在洱海的一大景色就是我们的洱海月。它呢也是大理的四大名景之一，刚刚我们用图片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哈， 是不是这个心思已经飞到了别的地方去了？ 对，心已经醉了，就很想这个飞到洱海，然后飞到这个洱海月哈，趁着今晚的月光，我们一起吃着烧烤唱着歌。又回到了原来那个梗。 对，给您推荐的第四个地方啊、 嗯、 就是大理，然后有好多好多的好玩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洱海啊、 嗯、 苍山啊、凤凰山啊，这些景区、嗯、大家都是可以去玩耍的。在夏天呢，那边也不热，因为它是一个低纬高原的位置、 嗯、 然后它的气候也是非常的凉爽、 嗯、 就是四季如春的感觉。 对，非常适合我们夏季去避暑。那么避暑哪家强，下一站 将会带大家带到。 嗯，一说到避暑这两个字儿，肯定都会想到一个四个字的地方，避 暑 山庄。 而且这可是踏寻着皇帝的脚步啊，就是看看古代人他们都去哪里避暑呢。 嗯， 所以说我 下一站呢就是河北的承德市。 嗯，那么承德呢是河北省的省辖市，它呢是位于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的过渡地带，西南与南分别呢是挨着北京和天津，背靠蒙辽，省内呢是和秦皇岛、唐山两个沿海城市以及张家口市相邻，是国家甲类开放城市。 嗯， 同时呢承德也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民国和解放初期都是原热河省的省会。 对， 位于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啊，刚刚我们有提到，以及周围的寺庙呢，是中国的十大风景名胜、旅游胜地。它呢也是处于十佳当中啊，国家重点的风景名胜区。在1994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同时呢，避暑山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同时 还有它周围的寺庙， 对对对， 这个、也是国家首批的世界文化遗产。 嗯，那么承德呢，还是中国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哎， 嗯、 我记得是北京为标准音哈， 对，但是全中国普通话最标准的地方应该是承德。 哦，那可能就是说，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就说是好像是河北人，尤其是承德还有张家口人说普通话都非常的标准。啊、 嗯 哦，那可能是有一定原因的哈，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同时呢，中国的摄影协会，同时它也是中国的摄影之乡，中国的 剪纸 之乡。对对对， 在2012年呢，也是被评为中国的十大特色休闲城市。 2016年的11月呢，承德市被国家的旅游局评为第二批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嗯， 那为什么说它适合避暑呢？也是有。 为什么要说它避暑呢？当年的这个清朝的时候，皇帝们为什么要跋山涉水？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没有火车，只能这个赶着马车，然后坐着轿子，骑着马，跋山涉水从北京来到承德，那个时间可是挺长的呀。为什么要去离北京这么近的一个地方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近。 对，就是因为很近。 对，因为它很近，而且还比北京要凉快一点点。 哎， 对。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承德它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性山地气候，四季分明，冬天虽然寒冷，但是由于四周环山阻碍了这个来自于蒙古高原的寒冷气流的袭击，故温度要比其他的地方要高。夏季凉爽，雨量集中，基本上没有炎热期，是避暑的旅游胜地。 哎，没错哈，我们看到这个承德也是值得我们一去的。那不妨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小短片来看一下承德的一个相应的介绍，来看一下。 公元1703年，大兴土木，疏浚湖泊，建造了行宫避暑山庄。这座华美行宫的修建历时89年，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山庄宫殿区布局严谨，建筑朴素，宫殿与天然景观和谐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回归自然的境界。园林建造实现了宫与院形式上的完美结合，和礼朝所政与游戏娱乐功能上的高度统一。 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个宣传短片呢，就是说的承德它的这个避暑山庄的一些古文化、古建筑。 对， 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非常有名的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你知道其他的三大名园是什么吗？ 哎，应该是有苏州，拙政园是吧？然后还有什么？我只知道这一个， 我也不知道。 好，我们下一次又有题目可以做了。 我以为你会知道的。 我只知道这一个。 嗯， 没关系，我们之后会为大家 普及到的。 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者是热河行宫，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中北部，五列河西岸一带狭长的古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去过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它为什么避暑？因为它当时它的建筑的材料选用的基本上都是紫檀。就是现在这个紫檀，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就是这个紫檀， 不要炫耀了。 对，当时它的这个建筑的木质材料呢，选用的基本都是紫檀，然后在这个它会在冬天的时候储存一些冰块，然后在夏天的时候会放到那个大水缸里，在它那个当时清代皇帝的那个行宫里边，它是会有好多个大水缸，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讲解员给我讲的时候是说，他会把这个冰块啊放到这个水缸里，然后这个环境就会相对而言会凉快一点。 不错啊，这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物理降温的方式。那其实像这个承德有很多很多的历史的名迹，比如说像刚刚说的这个避暑山庄，同时还有像什么外八庙啊，很多很多地方都值得您去看啊，可以让您不用去爬那么高的这个海拔就可以感受到这小布达拉宫啊等等很多地方的这个景色，所以说呢也是值得一去的。那今天我们暂时为您推荐到这儿，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避暑好去处的话，也欢迎跟我们互动起来。最终呢，我们还是用一个小短片来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的中国避暑胜地。 强九八二活力榜为您诚心推荐。第一站呢，我们将带您走进贵阳。贵阳是贵州省的省会，简称贮，金贮，有临城之美誉。它当选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呢，贵阳夏无酷暑，夏季的平均温度为23.2摄氏度，最高温度平均在25到28摄氏度之间，即使是在最热的七月下旬，平均气温也仅仅为23.7摄氏度，全年最高温度高于30摄氏度的非常之上。你说让几大蒸炉几大火炉的人民是如何看待这样一座非常 perfect 的城市呢？除了温度很低之外呢，紫外线强度也是非常适宜人们去居住和生活的，夏季的雨水呢也是非常充沛，非常的凉爽啊。洱海、三塔、州城，接下来为您推荐的第二站就是一个温柔的城市——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的中部偏西，海拔2090米。它呢，当选的原因有以下的几点。首先，大理州地处低纬高原，在低纬度海拔条件之下，综合影响形成了低纬高原季风气候特点，四季温差较小。同时呢，因为接近北回归线，形成了温差小、四季不明显的气候特点。四时之气常如初春，寒止于凉，暑止于温，四季温差不大，所以说在夏天也是一个很好的纳凉之去处。要说避暑哪搭桥，其实呢，我们不妨跟随着历代皇帝的脚步，看看他们暑期都是去哪里纳凉的。那么承德也是我们必须去推荐的地方了。作为皇帝的后花园呢，承德是河北省的省辖市，处于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的过渡地带。在这个地方呢，有着很多很美丽的花园，有人说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布达拉宫，可以感受到皇家园林，可以感受到各种各种 那么就不妨去承德一探究竟。接下来就一起一路向北走到哈尔滨，我们的冰城。夏天呢，哈尔滨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虽然没有了冰雪，没有了冰雕，没有了冰展，但是这里的天气，这里的气候依然适合我们去消暑纳凉。最后要为大家奉上， 最后要为大家奉上的就是我们的大礼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原因，我们没办法把这个整部片子都放完了。今天给大家盘点了五个中国的避暑胜地，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想去玩一玩的话，不妨马上出门，立即订票就出去玩了。 对，我们要做一个飞驰的野马哈，马上去找寻我们自己的草原啦。 对，这个以上就是本期九八二火力榜的全部内容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拜 拜。 Took your time with the call, I took no time with